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即係上個禮拜呢，咁我哋就訪問咗阿屈根啦。咁啊，因為其實屈根嘅選區，咁啊勝利者就係徐子健啦嘛。咁啊，徐子健呢，即係聽佢第一節呢就喺度講話佢咩派朱古力啊，又話咩嚇棋子啊呢啲乜嘢呢， 咁有部署地去即係裝佢大綱，包括啲喺度 咩派朱古力嗰啲咁嘅嘢。 過程裏面又影相啊，嗰個伯又鬧佢啊，那個有個女士又話佢搞笑啊嗰啲咁嘅嘢，係特登做出嚟嘅。咁有人话我哋冇質疑佢，屌你都知我哋不嬲都鍾意即係大军阀访问嘉宾第一节都係氹氹地鸡㗎啦。 唔係即係我觉得呢啲就叫欲擒先中囉，係咪先。咁即係欲擒先中。 你一开波好似阿金英嗰日咁同佢起晒杠，咁咪係咁反扑你囉。屌你都未必讲到嗰啲嘢。不 anyway, 嗰啲即係观感问题即係算数啦。咁但係第二日呢我就收到佢嘅经理人。就是叫做林萬榮兄，就是呢個徐子健的經理人，就係俾個 message 我，咁咧就即係透過另一位啦，就同我通兩句電話。咁佢話：喂，你多謝你哋花生台提供咗好多娛樂啊！我以為咧，因為點解我用佢打嚟鬧我？ 屌鳩你！ 因為點解我係唔識回應啊？中間我只係識話係咩？唔係啊嘛，咁嘅啫嘛，因為我冇具體去參與過佢嗰個選舉工程噶嘛，我點知你真係堅派朱古力定假派朱古力啫？乜我都唔信，係咪啊？咁佢就回應咗少少咯，就話即係呢個中根係明屈佢嘅咁樣，咁我都要同佢 clarify 下呢樣嘢嘅。就第二就係、即係亦都冇部署地揾人去裝啊鍾樹根嘅彈弓，即係啲蝦碌嘢啊，或者啲阿叔咬佢嗰啲嘢嘅。即系呢啲就系阿中根嘅即系事后嘅一啲嘅辩解嚟嘅啫。不过中根嘅事后辩解咁系同中联办讲啦，定系还是系即系攻击呢个徐子健咧？咁我就即系唔敢讲啦。 系 我觉得系多数都系同中联办讲嘅多啲。呢啲我哋俾人哋佢俾人刺杀。 唔系同埋讲真，呢啲即系我哋唔喺现场吓，即系佢讲嗰啲嘢，我哋。点能即系我哋最多只能就做一样嘢就系质疑佢咯， 唔系啊嘛咁咯， 系咯咁 咁劲背后咩力量啊？屌美国佬啊，咁唔系讲 咯，由佢讲咯，大佬，喂你输咗咁你梗系赖地硬噶啦，呢个常识嚟噶啦。 我觉得佢嘅目的好简单啫，即系佢够胆上嚟，即系虽然佢都即系同我都系即系熟啦吓，即系有时都 WhatsApp 下，即系都系问下佢，有时问下攞曾玉成电话，有时问下佢。攞其他嘅電話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佢係要好似佢早前一個訪問咁，佢係要喺個新媒體裏面咧係殺出一條血路嘅。 哦， 而我覺得佢係成功嘅。嗱，事後咧有人 send 翻咧係呢一個嘅高登討論區啊，嘅 comments， 哇，大家對佢係另眼相看嘅，原來。 係。 有一個人咧最好笑嘅就話咧，我真係好想有機會咧同佢面對面咧傾下偈。高登仔， 唔系咁，所以你 因为搞笑啊嘛， 唔系嗱呢个屈根佢都系叫做系勇于去接受访问嘅人嚟嘅，咁你见到咧即系 同埋佢勇于接受挑战、 啊，即系早排啊，即系呢期即系无TVB 咪喺度搞紧呢、這个网络挑机嘅嗰啲咩 YouTuber 啊，即系即系系咁俾人哋教训噶嘛，即系佢系其中一个嚟嘅，原来系 同埋某程度上即系 be fair 咁be fair 咁讲咧，就系佢都系一个真系。有碗话碗，有碟话碟嘅嚟嘅。点解我咁讲呢，就係、有啲位佢係冇得走嘅。即係例如话我送佢出去嘅时候，跟住 你又讲我哋做你又爆云威后嗰啲。 即係炉炒花生嘛，係咪阿土你都知我哋边有啲走嘅呢啲咁嘅 position。即难听啲讲即係够撑㗎咋嘛。 咁佢都好诚实啦，佢都话你问佢咪为撑而撑，有啲系啦。 係咪我有问过呢句我都唔记得咗。 有我冇剪出嚟因为屌。听节目嗰人听得返。嗱咁仲有第二啲澄清嘅，有啲嘢读嘅。 咁啊，啱啱啊，即系我哋嘅网友啊 ，Peter Kong 啦，就 send 咗啲嘢过嚟，就因为就住我哋头先咧就播嗰段，即系阿黄碧云俾人哋揸麦屌啦，系咪嗰段片啦？咁佢就话今日闹民主党嘅人咧，即系系有揸麦，咁但系咧就唔系键盘战线嘅人提供嘅。咁呢、這个如果 喂呢、這个好重要啊，屌啊，从嚟屌咁样搞错。 诶唔系，即系咁样讲，即系咁样讲，即系喂，事实上咧，我唔喺现场啦，但系其实你系好容易系令到人哋有咁嘅误会嘅。亦都好令到人哋容易有咁嘅感觉嘅，亦都即系你个情况就好似上次，喂嗰、那个会系你开嘅，揸麦嘅人就好人好容易令到人哋觉得系即系呢个大会嘅负责人嚟噶嘛，系、 嗯、 咪、 嗯？ 即系如果你支麦俾咗边个，咁佢自然就系会赖咗呢个。 不过我都同意某程度嘅讲法嘅，就系话第一你唔应该推键盘战线咧，系去呢一个嘅极端嘅右翼嘅。本土嘅陣營，第二咧，亦都佢哋都唔係鐵板一塊。 啊啱，係咁事實 上，即係佢有部分人，即係你話佢嘅發言人，係B B 係嘛？ 阿 B 阿 B 係熱狗啦，係咪？即係發言人， 即係熱狗咧就係熱狗啫，但係唔代表佢所有人都係。 嗱、啊、咁，譬如如果你話佢嗰個法律顧問蔡奇都上過嚟我哋節目啦，即係唔係即係上過嚟我哋即係花生台嘅節目啦，即係上去呢個搏擊會做訪問嘅。咁佢今日鬧黃碧雲嗰陣時咧，咁佢都喺隔離咧就維持秩序。咁但係只不過咧孤掌難鳴啦，佢自己都即係你見如果睇片嘅話，咁但係就冇辦法啦。系咪？即系你呢啲集会人少，人少嘅情况底下咧，多数剩翻嗰啲咩人咧，都系最激进嘅人嚟嘅。咁你俾人闹咧，你要预咗嘅嘢，心理准备嘅，老实讲系。 口黑学咯，要学啲。 系， 系咪？ 咁好啦，即系好啦，呢次讲咩咧？咁啊，即系喂，你好似想讲个大班话哥，咁啊，亦都系呢个网络廿三条蔓延落嚟嘅事啦，系咪？咁啊，呢两日咧就因为嗱，就住上个礼拜 VN。咁因為阿林旭華即係搞咗呢個版權人大會嗰個記者會啦，係咪俾人俾啲熱狗追擊啊嘛？咁然之後咧就燃燒到就係佢哋自己本身 D 一百個 page 就同啲熱狗喺度網絡罵戰啦。咁而你見到啊，即係黃洋勾搭阿兩公婆啊，即係赤膊上陣啊，喺個 page 啊就同呢個D 一百對罵啦。咁啊大班咧佢自己喺節目嗰度亦都有反擊嘅喎，所謂啊， 唔係我就覺得好戇居咯，即係第一即係原本即系个火头咧，就呢个黄老邪辣起嘅，就系讲紧即系大班嘅 comment 两样嘢嚟嘅， 就系讲紧青年新政吓、啊，究竟佢因为 佢唔可信， 认为公民党唔系佢同路人，咁初咩选咧？咁样 咁呢个同 班人系人系鬼 系 系咪啊？即系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啦，咁样 唔系就算唔系鬼都好啊，你个政治伦理都唔啱啊嘛。系咪？即系如果你唔系同路人嘅话，你对选唔系你初选嚟做乜咧？ 黄毓民系足足攞咗十分钟嘅节目，我有听嗰段嘢啊！哇，我哋真系喺嗰刻我就好欣赏黄老邪。喂，一个 point 嘅嘢，你可以挨十分钟嘅，屌喺度抌波钟嘅，即系我喺度谂紧，咁你教书嗰阵时咁点搞啊？喂，嗰啲系要精简扼要噶嘛，要到 point 噶嘛，大佬你兜大个圈，即系好似阿 B 哥咁。咁佢考試梗係大鑊啦，咁你咪答十段。 咁你好似 答十段你都咪答十行，其實係兩行已經答完嘅嘢。 咁你好似嗰、那個，好似嗰咩廣播嗰咩興啊，即係啊咩速度快啊， 唔夠快，速度慢， 即係咁講一大堆同義詞，咁樣等波鐘咯。 因為佢其實如果鄭經翰嗱呢一次咧，真係要幫佢就係咧，青年新政既然話同你唔係同路人，咁你同人哋搓咩選咧？ 唔係呢個同我哋嗰個論， 喂呢、這個係人係 一致嘅，係 係咪？即係大家睇得好清楚。 唔係我哋係 judge by 佢 behaviour 啊嘛，係咪？ 咁 exactly 啦， 係 係咪？正如阿曹總，你都揾過好多次青年新政嘅人想訪問佢，佢、都唔敢上嚟花生台。 系咪？咁我哋阿聪哥都亦都有即系， 阿聪哥作为呢一个民主动力嘅唯一职员，不停叫佢上嚟接受呢个大军阀嘅考验，好似连梁仲恒都唔敢上嚟噶嘛。 系啊，真系大镬啊，真系。 唔好话尤慧晶啦，系嘛？我哋真系想访问下尤慧晶，我唔系贪佢靓女啊。 系你系咪想讲佢即系呢个佢哋来年嘅选举部署啊？你系咪想讲呢样嘢？ 唔系我谂住咧，就好似中登咁问嘅，开头一节梗系同佢讲下化妆品啊，成成嗰啲啊，大佬系咪点样护肤啊？唉，你个烟眉处啊，又有参啊，咁成啊，嗰啲乜嘢啦？ 不过你讲开又讲 嚟嘅话，但系佢肯定唔敢接受我呢个挑战。 我都未必一定会挑战你，我只係想问你问题，我一定会俾你讲三分之二嘅时间。 唔系，我觉得即係如果 你諗下钟树根对住我哋，我哋都起讲 先礼后兵啦。 我一定会俾你讲三分之二嘅，我哋问嘅问题呢唔会多过三分之一，好多时候我哋问四分之一嘅啫。不过我哋係精简扼要嘛。係咪我哋一指中的嘛大佬你咪兜咁撚长。都问唔到个 point， 咁你就扑街啦，屌你当选个辩论咁。但係我觉得郑经翰最大嘅问题喺边度 咧？就好似阿边个讲啊，话阿 Tony Choi 话斋揾钱达人啊，系嘛？ 唔系，郑经翰最大嘅问题系咩咧？佢无端端咧系愣咗林毓华嗰单嘢嚟讲。 系 原本咧，佢回应 两件事嚟噶嘛？ 你回应青年申请咧系好地地嘅。 咁但系你林毓华嗰单嘢你理亏喎、啊，大佬。 林毓华就不嬲都系大镬噶啦。嗱呢个都唔怪得佢，我都记忆所及啦，就系佢系版权大联盟嘅发言人咧，确实真系好耐嘅，系咪喺呢个问题上边咧，佢系死穴嚟嘅， 系。 但系最惨点咧，你系 D100 个台长啊嘛， 嗯， 你搣有咩可以同人哋拗啊？你系 D100 个台长，跟住你之前嘅记者招待会就话俾人听，网媒。是冇理由唔被即係 接受訪問嘅，係啦，嗯， 大班都講得唔錯得曬，佢就話你踩場就踩場，你去記者會就去記者會，咁你咪叫踩場嘅人， 嗯， 行開咯，我開記者招待會，我有表達意見嘅自由㗎，學狄更斯咁講，大哥 係嘅， 係 嘅， 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唔可以唔俾佢記者入嘛，咁你有幾個記者？如果我係佢個 PR 嘅話，屌林毓華又話自己做咗好撚多年 PR。你有几个记者啊？一个揸相机，一个揸 video， 一个做文字得未啊？三个，俾你三个入，咁咪解决咗个问题咯。你核突到几紧要？跟住你揽埋上身，郑经翰呢单嘢一败涂地，话俾你听。我都有走去八啦，佢 D100咧，佢咪即系 post 咗嗰、那个post 出嚟嘅，跟住俾啲热狗狂屌啊！你点样回应啊？你啲自己友点样回应、啊？ 系。 喂，你真系大镬噶！ 嗯嗯嗯， 仲话你系你个台长、啊，跟住你之前讲翻说话、啊，跟住又话你自己个台系反对23条、啊，大佬啊，呢下嘢热狗佢真系醒，话俾你听。 嗯， 最戆居嗰下嘢系乜嘢咧？无端端话自己出嚟选，话叫佢戒佢票。 系、哎，咪又烧埋你一沓喎、 啊？咪烧埋我一沓， 又还翻俾你咯、啊。 唔使啦，多谢，唔使还啦、 哎。 其实咧，上次你系帮咗我嘅，等我可以咧提早咧喺 脱苦海啊， 脱苦海嘅大佬，话俾你听，我谂自己 happy， 你千祈唔好搞我，话俾你听，系嘛？我帮你排第二就得，继续喺度督你屎忽就得，地老屌系嘛？系嘛？你咁中意即系威啦，系嘛？咁中意出名咁样，喂，个问题就系你讲。sidetrack 咗嗰啲嘢就好多位俾人攻㗎啦。 嗯。 首先头先我讲完啦，你网络23条死穴。成个 D100 嘅死穴。佢係你代表人物㗎嘛。即係例如而家好简单啫，唔好话我啦。咁威啦，你曹总出去讲话支持网络23条。 嗯。 花生同你扑街啦，你阿 B 话出去讲唔撚扑街。你阿 Admin 出去讲话唔撚扑街。 嗯。 係咪你 Tony Choi 话出去讲唔撚扑街，我哋。系嘛？成个台都要顶啦，一系就一齐去屌柒你哋，你仲撑？最惨就系咧，你俾中咗人计，你而家呢个 moment 里边你系最弱势噶嘛？ 嗯。 此其一，第二，你走去话追击人，阿哥，你真系早先讲啦。 唔系，即系变咗私怨上身啦，即系呢啲。 今次黄杨大力讲啱，我真系谂都唔谂信你，你为咗追击佢。你出去选，除非系爷俾我打你，佢要消灭本土派，我真系唔信啦、啊。喂，唔使钱啊，大佬选一次，讲又好容易啊！呢个世界，屌，真系百几二百万嘅，而家九龙东都加到180几万嘅、啊、大佬， 咁扑街， 即系话台面数咋？ 唉， 台底数唔计啊，大佬。 咁啊系啊，大佬，因为而家九龙东越嚟越复杂啊，真系。喂，咁好啦，即系大班嗰度你讲得差唔多啦，系嘛？ 咁啊， 唔系我等佢可怜， 系 我等佢可怜。 唔系，但系你头先你讲开呢个， 唔系佢对佢，即系佢真系以一个收费嘅网上电台咧，佢形象系一个好大嘅冲击嚟嘅。 喂，咁讲开呢个即系网媒，我想讲下呢啲吓，即系呢啲媒体动向啦，即系唔讲新媒体都，咁啊，即系马云啦，咁啊阿里巴巴咧，咁啊今日俾人传咗出嚟。就話咧，即係原來七月嗰陣時咧，已經係想話，即係同呢個明報講啊，話要收購佢、哦，即係大鑊喎、哦！哇，有冇咁大胃？有冇咁大嚇、啊？有冇咁大胃口啊？ 即係美國嘅 Washington Post 定係 Times 唔係係澳洲嘅傳媒嚟嘅。 啊，澳洲傳媒， 澳洲傳媒嚟嘅。咁啊，澳洲你知幾大，即係幾犀利㗎啦！之前就篤爆個六八九嚇，即係話佢即係袋咗五千萬。今次 不過我咁睇，即係如果我係馬雲嘅話咧，我都係揾幾個即係呢啲咁嘅 media 咧嚟 approach 嘅啫。咁而家你香港正經嘅傳媒咧，雖然嘅銷量好低，冇乜人睇，都冇乜人理，得翻明報同埋收彩樓。而呢兩份咧係傳統咧係知識分子。 咁唔係啊，仲有信報嘅。咁你 已經赤化咗好耐咯，好似話屌大佬。 咁我覺得你如果你講信報但係講新聞嚟講，確實就比唔上呢、這個明報嘅，即係 唔係佢嗰種喺 信報只係做即係財經新聞多咯。 Opinion leaders 嗰個嘅地位咧係依然好高，即係嚟我僆仔嘅時候， 即係你睇連月爭咁樣睇佢咯，即係等於係 我哋一定會揸住份明報同埋收 China， 即使睇唔到冇時間睇到，屌都賣嘢啊，大佬係咪？咁但係今時今日。马云做呢个动作咧、我只系觉得一个原因啫，佢有 mission。 唔系，我觉得咁样讲啦，即系首先拆解咗佢系咪真系两份报纸一齐买啦？ 一定唔会。 嗱，咁佢今日咧就否认咗啦。 approach 系啦，两边是但中一个 系啦 都得，我使乜买两份报纸啊？大佬戆嘅咩你？ 系啦，即系我咁样谂，即系其实咪系一个 bargaining 嘅 process 嚟嘅，即系其实你收购呢个蓝组都系上个礼拜先爆出嚟啫嘛。其实系闪买嘅，其实叫做系，系买得好急噶，即系之前都系铺得好密实嘅。咁你明报亦都系啦，你如果你话七月讲到而家嘅话，哇，你已经隔咗成四个月咁滞啦，四五个月啦。咁喂，其实你系有理由两单一齐讲嘅。咁所以你话而家买咗呢、這个升呢个收 账 啦，咁你都唔介意俾人督爆啦。老实讲，佢咪话冇接触过咯，咪否认咯，系咪？佢都唔怕，即系爆出嚟。喂，老实讲，喂，我而家唔买都冇所谓，因为我已经有蓝组啦。咁你蓝组，你买咗蓝组之后，究竟其实你想做啲咩咧？咁我觉得就我意见就唔系赚钱咯，点赚到钱咧？老实讲， 赚唔到。 你而家你都放弃咗话网上收费咯。 佢主要个目的咧，你可以估计系，即系而家冇咗康 standard 啦，系咪？即系得一份英文 霸权啫啦，其实系。 佢个目的只系一个嘅啫。嗱，就算你喺香港住所有嘅领事馆都好，咁你冇理由等人翻译噶。第一份就梗系睇蓝组啦，大佬。 系。 即系我要了解香港嘅政情，咁好简单啫嘛。即系十不相瞒，咁未领馆啲人我都有接触噶。咁人哋睇咩先咧？唔通等我哋啲中文报章翻译啊？唔通等我哋花生台嗰啲翻译啊？屌嗰啲未必翻译添啦。 花生台点会有翻译啫？ 系嘛？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如果我要掌握香港嘅政治形势，咁一份系最接近我议员同文化嘅报纸，就系、是《南华早报》啦。咁你马云去买，已经唔系睇赚钱同唔赚钱嘅问题啦。你估当年嘅《南华早报》，当年嘅《南华早报》一度高达系十几万噶嘛？尤其是星期六，因为嗰阵时候有个 job market 啊嘛，嗱嗰唔系叫 job market， 嗰个叫 recruit 啊，咁上下嘢啊嘛，系咪？嗰个米报啊嘛，但系今时今日嘅南华早报，我又唔知道你能够达到啲乜嘢嘅 circulation 嘅效应啦。 其实南早其实佢用咗呢啲叫做系有红色背景嘅编辑之后咧，其实已经好保守噶啦，已经系咁。 同埋你冇港英时代感 啊。 关键系乜嘢咧？冇港英时代嘅时候咧，就系、是、经常有啲嘢俾你爆啊！ 系系。 同埋咧，港英嘅年代嘅英文报纸系在于乜嘢？就系、是、因为我睇你，其实系睇到官方嘅立场。 嗯。 而家我睇唔到《南华早报》，你能够扮演到喺港英年代嗰个角色啊嘛？ 而家宁愿 我哋僆仔嘅时候，或者我哋搞学运嘅时候，我哋一定会 望一望南华早报，就系港英政府有冇乜嘢系透过呢一个南华早报去讲出嚟噶嘛？ 而家估计呢、這个即系官方立场，可能要睇呢个时民香港啦，即系 港人港地啦， 港民港地嗰啲咁嘅閪嘢啦，真系要。 喂，咁我买你嚟做乜啫？ 啊， 其次。以前我哋僆仔嘅年代，唔知我英文進步咗就係點樣啦、啊？我又覺得南華早報嘅英文其實冇進步過。喂，以前我發覺我有好多生字唔識啊，屌！而家發覺，屌你咁樣都係麻麻啫。如果真係要學英文嘅話，睇 Economist 啦，係咪？ 嗯。 佢唯一嘅作用就係焗到所有個學校啲僆仔為咗學英文睇南華早報啫嘛，係咪？咁你而家香港回歸之後，唔單止你冇官方嘅爆料嘅信息。其次就係、是，就算你啲英文都係好蹬腳啫，再加上我哋而家重視中文，係咪啊？咁我睇你嚟做咩啊？ 嗯， 你成個政治精英階層都唔會揸住份南華早報啦，屌真係呢、這個先係個問題啊嘛！所以馬雲買佢嘅，我覺得唯一嘅 political mission， 即係佢嘅政治目的只係一個啫，就係、是、起碼。佢能夠影響翻西方世界對香港一啲 argument， 呢個我覺得唯一嘅目的係咁樣。生意呢盤生意就唔好做噶啦、嗯，啊，即係你執咗好過嘅，即係快快脆脆，即係搞網媒算啦，好似我哋話齋咁樣。明報咧，都係沒落緊嘅，即係呢一種嘅風格嗰種報紙啊，正正經經啊，即係俾知識分子睇嗰種嘅功能已經其實係失效。 其实你唔好忘记啦，因为其实嚟緊呢个月啦，出年啦，即係一月嘅时候就会有一个即係大网媒啊就会登场啦，咁嗰个就叫香港01啦。咁香港01囉，即係其实佢自己成立，即係佢係针对性咁样叫走好多话即係呢个明报啊嘅編輯记者啊咁样。咁你諗下，即係喂你个明报如果咁样俾人掏空法。你剩返落嚟係一个乜嘢呢咩报纸呢咁样。咁你剩返 个。其实而家呢老实讲你就算你端传媒你由呢个咩阳光时报即係转咗个形式都好。你变咗你依然系做传统传媒嘅方法呢其实同而家。 咪我有睇佢啲文喎譬如好今日咁样。 好艰辛囉。 係唔係艰辛佢啲用字啊即係其实唔系香港人嘅用字嚟嘅。 所以佢台灣係受歡迎的、 啊， 相對嚟講佢台灣係受歡迎，因為台灣依然係用緊點講啊語體文啊，我哋叫做 係啊 文言文啦，當然梗係語體文。 佢個語法係近台灣多，即係譬如如果你睇開即係嚇、啊，你睇開網媒嘅喂你即係可能你cheap 啲嘅大眾啲嘅，你睇啲咩富人啊啲乜嘢，喂你好難睇到咩嘅喎，你好難接受到呢個端傳媒喎。 咪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你而家嘅世代係要爆噶嘛。 系 咪啊？两个标题，即系阿曹总理啲标题党，系咪成日都呃嗰啲听众走入嚟噶嘛？喂，我呢个节目已经系闷鸠死噶啦，仆街！ 你 infographic 又唔够呢、這个立场。 我哋讲紧分析啊嘛， 啊 我讲立场啊嘛，梗系好捻闷啦，即系我唔系天马行空啊嘛。 嗯， 咁你喂老实讲，你无论收 China 又好，明报又好，你比我正经十倍添仲， 系 有捻人听嘅。 咁都會有嘅。 有人睇你咩？而家嗰啲文字要簡短，二三百。 嗱，兩批人嚟嘅。 冇乜 logic 都得，我唔係話冇 logic 嚇，冇乜 logic 都得。跟住咧就係好爆嘅嘢。 嗱，唔係即係咁樣講，主流媒體同埋網上媒體咧有好重要嘅分別就係話，如果你係揸住份報紙嘅話，即係主流媒體啦，你係可以容忍到一啲比較 structure 比較艱瀝嘅一啲文字嘅。但系你如果即系你揸住份嘢喺手咧，个人系会有耐性啲嘅。 啱啊。 咁但系如果你话喺网上面睇咧，你系但求尽快，即系喺你 扫完佢， 系啊，尽快 scan 完佢嘅。 你唔好个巴喺度系咁扫落去。 系啦，即系一定系要咁样嘅，即系因为你网，即系你上网嗰个行为啊，你系咁喺度开啲 clip 噶嘛。譬如我而家喂开 browser 咁样，喂起码有十个 window 喺度，大佬真系你啲嘢系要快嘅， 你冇耐性。可以掃咁耐 即係我亦都咁講啦，即係譬如你話，即係嗰陣時搞仙人掌搞到而家咁樣，即係我自己嘅心得啦，叫做係 係喂，即係你出呢啲咁樣嘅標題啊，或者出呢啲咁嘅新聞啊，喂，你係要一針見血，見血封喉嘅。即係如果你係唔可以令到人哋喺一霎眼之間係可以 catch 到人眼球嘅話，你就輸啦。其實係，只係喂，即係係一個即係爭分奪秒。其實係 同埋而家嘅媒體已經唔係你哋去即係嗰啲咩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讀嗰啲嘢， 唔係㗎啦。 而家係要講立場。我哋咪近似台湾咯，台湾系点啊？自由时报俾咩人睇嘅？联合报俾咩人睇嘅？喂，系分党分派都好清楚啊，蓝蓝绿绿系好清楚噶，阿哥。所以我睇台湾嘅新闻咧，我都系拗晒头噶。首先第一样睇乜？系联合报啊？系咪中国时报？写民进党啊？屌嗰啲我又打到个 discount 嘅。自由时报讲民进党嘅，亦都打个 discount。 系。 咁你就其實係好大鑊嘅一件事嚟㗎，同香港以前嘅媒體已經唔同。香港而家要步向台灣化，就係點呢？先講立場，後講理由，再加啲 juice 落去。喂，呢、這個其實某程度上同我哋，我估下，我雖然冇讀過 journalism 啦，我估同咩新聞學嗰啲嘢咧，已經係全部背道而馳㗎啦，屌大佬！ 咪即係叫做係喺網上面揾自己嘅位置咯，等於係 揾翻自己嘅 market，consolidate 自己嘅群眾。That's all。 系啦，好，休息一阵。